广告。 昆明湖好美啊！ 北京市民家庭用水两天喝掉一个昆明湖。 北京每年洗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。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 影视剧花园。 各位听众，在这个时间里，请大家欣赏优秀配音演员配音精选系列专题节目的第五集，刘广宁配音精选。 在上海电影译制厂强大的配音演员队伍里，刘广宁可谓名列前茅，众多的影迷喜爱他那清纯甜美的声音。然而若是有人问，你是听了刘广宁为哪部外国影片配音后才牢牢地记住这个名字时，也许我们大家都难以脱口而出。这或许是因为刘广宁配音的影片太多，塑造的有血有肉的角色数不胜数的缘故。的确，他的声音悦耳迷人，富有很强的感染力，磁石般的吸引着一大批影迷。好，下面就请大家欣赏刘广宁为日本电影《生死恋》里的女主人公夏子的配音。 爱情是怎么来临的？是像灿烂的阳光，是像纷飞的花瓣，还是由于我祈祷上苍？也许我被非常平凡的事所感动，我真没想到跟一个人认识了，会在我面前展现了这么一个崭新的世界。不但认识那么多人，而且还成了亲戚，跟我原来想的完全不一样，一下子同那么多人见面，我真不知道怎么好了。 在乡下说来都来了。 这个地方也一样啊，脚管这地方过去连听也没听说过，现在也变得这样亲近了，就是将来回到东京以后，我也会怀念这地方。 这可不像你呀。 真的吗？ 这么淳朴，真得瞧瞧你。 瞧瞧什么样？像个温顺淳朴的妻子吗？ 看不出来。 可是我现在的心情倒挺纯的。 真想拥抱你。 就在这儿。亲爱的熊二，这是我从东京给你写的第一封信，本来想给你打电话的，可是已经约好了不打，所以只好忍着。正像你说的，如果能打电话，那就会天天打的。就像老年人许愿常常要忌讳茶那样，为了我们俩未来的幸福，我也克制一下听你的声音。 谢谢你的来信，工作刚开始，所以很忙。现在我们正在进行海底调查，准备陈放人造岩礁。可是到了晚上，就只想着你。 到了晚上才想，我可是从早到晚都想着你呢。你这个鱼迷， 今后为了这千千万万条鱼，我得吃多少醋啊。爱情是怎样来临的？是像灿烂的阳光，是像纷飞的花瓣，还是由于我祈祷上苍？ 爱情像暴风雨一样，下次你我都无法抗拒，但是想到现在的幸福，我对野岛总感到内疚。 从现在起还有一个月13天，时间过得多慢呢。 还有一个月10天， 还有一个月8天， 还有一个月6天了， 还有一个月3天，怎么这么长啊。叫我怎么办呢？还有一个月02天呢，那么多的日子简直要昏过去了，恨不得马上就飞到你那儿去。真的不能去吗？ 对了，快来吧，立刻就来吧，到机场去接他一架飞机，一直飞到8户机场来吧。 还是决定不来了，我忍耐着，好让我们在东京相逢的喜悦增加10倍、100倍。 如果说夏子姑娘突出的是一个纯字，人物性格还比较简单的话，那么英国电影《孤星血泪》里艾斯黛拉就显得复杂了。同样是少女，艾斯黛拉多了圆滑世故的一面，这就增加了配音的难度。 哦，好不容易我总算出来了。哈维山姆小姐，她的嘱咐没个完。 没想到这么快，她就舍得让你走。 这也是她计划的一部分。艾斯黛拉，要经常把她的进展写信告诉她。艾斯黛拉还有珠宝，那些珠宝快归艾斯黛拉了。 你怎么总把自己说成别人了呀？ 听了不高兴？ 不，不过听糊涂了。 别指望我为你有所改变， Pip。 我说话生活有我的方式。这是我钱包，你把钱付给那车夫。 用不着，我有钱。 拿着，你我除了按嘱咐行事别无其他选择，我们是不许随意行事的。 我可以，我要干什么就干什么。 你从不接受警告？ 从不，事关到你我无所畏惧。 那我们到了伦敦以后，你看着我征服伦敦吧。 艾斯黛拉小姐，你答应下个舞跟我跳。 没这事儿，你早答应过下个舞跟我跳。 哦，我的记性真坏透了，下个舞我答应我的朋友 Pip 了。跳舞吧， Estella， 我有话跟你说。 那么我们边跳边说吧。 你今晚上根本没注意我，尽在应酬你的崇拜者了。 这怪你，不能怪我。 是吗？ 怪你妒忌，谁找我就把谁看成崇拜者。 没那事儿，是你招他们。 你是我老朋友了。 有些地方你是待我比别人好一点，就是因为你不屑理睬我的爱情，你是存心折磨我吗？ 我也只好折磨你，别的那些崇拜者比你还讨厌。 你是不是累了？ 有点儿，皮肤。 能不累？ 最好是不累，我答应人家还有十来个舞。 有六个答应个绝吗？你看他盯着你看。 这副样子确实很难看。 他一晚上就围着你转。 飞蛾还有各式各样的小虫子都爱围着蜡烛转，蜡烛有什么办法？ 我真不懂这些人怎么会这么崇拜这样一个人。我还看见你使眼色跟他笑，你没这样待过我。 你是要我骗你捉弄你吗？ 你是骗他捉弄他？ 对，还包括所有男人。先生来了，别出声了。对不起。 Estella， 我起誓，只要你拒绝他，我宁可自己不再爱你了。 啊 ，Pip， 我是一个很坏的女人。什么缺点我都有，只有一样我有自知之明。我要嫁专门先生，因为我厌倦这样的生活。要能改变，我什么都愿意。以他的财富和地位，他才能养得起我这样养尊处优的人。 心真狠，你走就走，别再回来见我们。 这你也收下。我不稀罕。 你看他那么狠，那么没良心，还是这个家里长大的呢。 谁教我这么狠的？在我学着变骄傲的时候，谁夸我了？在我小时候，谁坐在我对面脸色铁青叫人害怕，把他的狠交给我？可是我现在不再怕你了。可怜呐，你妄想砸烂这些钟来阻止时代的前进。明天我跟专门在他庄园举行婚礼，要来你就来。 你知道我是不出门的。 随你便，可我得走了。这地方我一刻也待不下去。 哎，对了， 够了，你还会找到更值得你爱的人，这一切都会过去。 不会。 会的。哦，皮肤，过几天你就会忘了我的。 人物性格的矛盾与变化被刘广宁处理得尺度得当，层次分明。接下来请大家欣赏英国电影《呆死》。 这是个淳朴幼稚、没有见过世面、又胆小怕事的山村姑娘。 这些牛奶要送到伦敦去做早点，对吗？ 再掺上点水，免得他们喝醉了。 跟他们互不相识。你过去见过我，知道吗？ 见过你。 你还不肯跟我跳舞，那是在 Marot。 对了，真没想到。 记起来了 ，Tessie。好，说吧。 好，趁这会儿把我的身世告诉你吧。 你就原原本本的说吧。我是生在某某地方某年某月生的。 我生在 Marot， 在那儿长大的，读到六年级就不读了，他们说我可以去教书了，可家里真叫人操心，爸爸不大干活，爱喝酒，我呢，我的父母就出了一件事，改变了我的命运。他们发现我们不姓德比菲尔，姓德比维尔。 接着说吧。 是，就这样。 怎么样？ 德比维尔是个大户人家。 是啊， 既然我们姓这个姓，我妈妈就派我去，我跟 什么？ 听说你最恨大户人家， 原来为了这个。这没关系，泰斯，你嫁给我吧。说呀，泰斯，你答应了吧。 好，好，好。一定是有罪的，因为上帝夺去了我婴儿的生命。以上我所写的没有能够亲口告诉你，尽管我心里是多么想跟你说，那是因为怕永远失去你。由于爱你，我要战胜这顾虑，把这信送给你。等你看了信案件，我的归宿完全听命于你了。我抱着希望，我颤抖，我爱你。 怎么了？ 我要告诉你我过去所有的过错。 等结婚以后再说吧，我们彼此什么也不瞒，我也要告诉你我的过错。打开吧，给你的，是祖传的。 是给我的。 当然是的。 真的。 你戴上，这就戴上。哦，天哪，你真是美呀、啊！ 你来看，我要向你忏悔一件事。 你要向我忏悔？ 当然，我没你想的那么好。听着，我要你宽恕我，不要因为我现在才说生我的气，我不敢说是怕失去你。我扼要地说吧，我认识你之前曾经在伦敦住过，在那儿我认识了个比我大的女人，发生了不正常关系。真不幸，没有多久就分手了。我要说的就这些，你宽恕我吗？ 安吉尔，哦，安吉尔， 哦，你真是太好了。过去我怕你会嫌我是多余的。 我也要向你忏悔，事情也差不多。 先去吃饭吧，边吃边谈，我可是真饿了。 我说了，我要像你一样忏悔。 忏悔什么？ 我也扼要地说，他跟我同姓，他叫阿里桑达·德贝贝尔，这姓是他家买的，真姓是斯托克。怪我命苦，一心想去这门家亲戚，好让家里过得好一点。阿里克，阿里三的，长他家有钱，看我胆小怕事，欺负了我，我就无可奈何的跟他拼居了。跟你一样，没过多久我们就分手了。我生下个孩子，很小就死了。我也不想活了，直到我见到你。 我出去一下。 是我，我可宽恕了你。 是是。 可你不宽恕我。 你已经不是过去的你了，天知道。 安静。 天知道。 说，你干嘛这么笑？不要这样对我，把我吓坏了。你不要。 我过去爱的不是你。 那么我呢？ 你徒有他的躯壳。 他说过去爱的不是我，我徒有他的躯壳。安吉儿，安吉儿，那会儿我还小呢，还小呢，我还不懂事。 你被人害了，这我承认。 你不肯宽恕我了。 人生在世，不光是宽恕。 不爱我了。 我只能把你的意志薄弱跟你没落的家族联系在一起。 准确地体会戴斯这个被侮辱、被损害的少女心理，再以声音表现出来，这对配音演员的修养和技巧都是一场考验。事实证明，刘广宁是称职的。再请听刘广宁为墨西哥电影《冷酷的心理》莫妮卡的配音。 我要你回答我，那个男人是谁？ 真没想到，我们见了面竟是这样。我们很久没见面了，你简直像个审判官。 你还没回答我。 哦，他是个捕鱼的，有时候带点鱼来，我买过他的。这儿太寂寞了，无聊透了，我们谈谈正经事，也聊聊。 看他那个样子不像要跟你谈所谓的正经事。 再说他是一个不幸的人，不，他脑子有点不正常， 一个疯子，硬汉子，你就喜欢这样的人。 得了吧，我和那个男人之间的事情跟你丝毫也没有关系。 不是为了我，是为了雷纳多。 这才是真话。雷纳托，几个月的修道院生活对你没作用， 我 夺了他，至今你还痛苦是吗？再说也不是我夺走的，我到巴黎去了，让雷纳托还留在马德里，就是让给你的，你自己傻没征服他。再说我们不能放过他，这个你也很清楚，那时候我们几乎破产了。 艾梅，别说了，你在订婚的时候答应过我使他幸福，丢掉你轻浮的举止吧。 这你可以放心，会使他幸福，不是按你的罗曼蒂克，而是用我的轻浮的举止叫他爱我爱得发狂。 你这个妖精正配魔鬼胡安，可是你绝对办不到。我要把事实真相告诉雷纳多， 我要揭穿你，我要告诉他是你嫉妒我捏造出来的。你一直在爱他，已经爱得发痴了，他一定会哈哈大笑。你愿意处在这么可笑的境地吗？ 天主啊，给我力量，让我沉默吧。 你的姓名？ 我叫莫妮卡·莫尔纳尔，现在我姓我丈夫的姓，魔鬼胡安。 我抗议，首席法官先生，被告的妻子不能出庭作证。 请冷静，检察官先生。夫人，根据法律的规定是不准许妻子出庭作证，如果你的证词不予记录在案，我准许你作证，你愿意这样吗？ 愿意，法官先生。这个孩子不是被绑架的，是从奴隶制的枷锁下解救出来的。 证据呢？证据呢？ 难道这还不够吗？从奴隶制的枷锁下解救一个人，你能说这是绑架吗？就是这孩子和胡安，在我病重几乎死亡的时候，一直守护着我，他们一心一意地照料我。只有像胡安这样善良的人，才能教育这个孩子怎样去爱别人。他的善良还表现在他帮助渔民和他们的家庭，还有你，大家都知道他曾经救过你的性命。 你仅仅是为了尽妻子的责任才这样说的，还是有别的原因？ 还有别的，雷纳多，我深深地爱着我的丈夫胡安。 墨西哥电影《叶塞尼亚》深受我国观众的喜爱。影片里的路易斯是个贵族小姐，环境的优越养成了娇惯任性的脾气。这幅作派如何体现呢？ 是个好棋手，是不是？ 嗯，不行，太不行了。他是你朋友？ 对。 哼，那我也不夸他。 你说什么？ 假如你有奥斯瓦尔多上尉这么个朋友，那我看你眼力太差了，居然选择了这么个朋友。 请问

爱你，奥斯瓦尔多。 路易斯，请你。 妈妈，好妈妈，外婆，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，一个好极了的好消息，我有未婚夫了。 路易斯这个人物虽然不是主角，但刘广宁为他的配音却长久地被人们津津乐道。生活包罗万象，以反映人生为主要内容的电影自然也就涉及大千世界的各个角落。日本电影《望乡》是部描写妓女苦难生活的影片。对任何一位演员来说，饰演妓女没有生活和感受都是一桩苦差。显然要为这样的影片配音，难度与深度都是少见的。刘广宁在这部影片中为青年时期的阿奇配音。 你们怎么了？不是毛丫头了，都是大姑娘了。 老板娘，我不要你跟我梳头。 没那么容易，卖就得像卖的样子，得漂亮点。 卖的来的时候怎么说的？ 今儿晚上起像阿文八重那样接客。 我不干，我不干，我不接客，说什么我也不接。 不接客？那你来干什么？ 你这骗子，没说清楚干什么就把人带来，现在叫我们接客，这不明明是骗人吗？对吧，阿花？哎呦，你们怎么了？我不干，说什么我也不接客。 那就把2000块钱还给我，马上还。 2000块，来的时候才给了我哥哥300块， 还不住口，贱货！ 哎呀，你血压要升高了。 你别管，好啊，还敢顶嘴？你到山大根来的船钱？还有这一年的饭钱，你的身上足足欠了我2000块钱的债，你得用你的身子把欠我这2000块钱的债给我挣回来。 我就是不干。 你这个死丫头，我就要你干。好，你这个死丫头，我就要你干。 我不干，我就是不干，就是不干。 你这个死丫头，我就要你干。 不干，不干。 你老看着我干嘛呀？ 你过年冲过年糕吧，那种打扮好。 这么说你早认识我，今天才来玩？ 不止今天，我来过3次，可认不出你了。要不是那颗痣，差点认错人。 你瞧我的脸蛋儿，过11点了，睡半宿算5块。你多待会儿。来来，请。你叫什么？ 竹内秀夫。 秀夫？阿秀吗？ 你呢？ 山川奇，叫阿奇就行。你从哪儿来的？ 丹绒阿尔岛。 在那岛上也有日本人吗？ 那儿有个小橡胶园，我是看园子的，就我一个日本人。 就你一个？ 嗯。 多大了？ 18。阿姐呢？ 比你大1岁，19。 我问你，你这么年轻，干嘛要到南洋来？ 因为家里养蚕破了产。 养蚕？ 我家在长野县，那是山地，长不出庄稼，靠养蚕糊口活命。可是桑树都给霜冻坏了，我妈妈服毒自杀了。 那你爸爸呢？ 他早就死了，我没有办法，村公所劝我到新加坡来，在那儿一个马来人老板收留了我。 怪可怜的 啊。 我说你怪可怜的。怎么了？ 到时间了，我该回去了。 不过夜了？ 我没有过夜的钱。今晚上只是想看看你。走了。 你不要这样，住下吧，钱够了，那三块我付。 为什么？ 为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我五年来一直受男人这种畜生糟蹋，从来没主动的想跟谁睡过，你是头一个。直到现在，我拉客进来，是拿我的身子换几个钱罢了。我是女人又不是女人，今晚我倒真正想做个女人。跟女人你还是第一次吧。一个女人，你也是我第一个男人。 完成了这样的角色，收获也一定是丰厚的。刘广宁的价值是被观众和听众确认的，自然这价值的确认离不开他在译制影片中的辛勤劳动。好，再请大家欣赏刘广宁为电影《基督山伯爵》里海迪的配音。 女士，你给本院写过一封信，表示愿意提供雅妮娜事件的情况，那么你是这场惨剧的目击者喽？ 每一个细节我都记忆犹新。 你对这件事为什么要那样关切呢？ 因为这事情关系到我父母的生死。我叫海蒂，我是雅尼娜巴夏的女儿。哦，这是雅尼娜。